甜暖雨的夜里，伤心的我假装去睡，只想不再醒来陶醉，埋藏念你的字句，担起一切强忍眼泪，当你不作声远去。午夜梦回，栖身海角天边，冻结了柔情蜜意，怕每晚都想你一次，终不可以生死跟你相依，在暗角来怀念你，只因逼不得已。从前习惯深夜里讲声好吗，放肯去睡，彼此分享愁和泪，然而没法想下去，开始感到眼中有泪，当你一转身远去。午夜梦回，栖身海角天边，冻结了柔情蜜意，怕每晚都想你一次，终不可以生死跟你相依，在暗角来怀念你，只因逼不得已。在醒来陶醉，埋藏念你的字句，担起一切强忍眼泪，当你不作声远去。午夜梦回，栖身海角天边，冻结了柔情蜜意，怕每晚都想你一次，终不可以生死跟你相依，在暗角来怀念你，只因逼不得已。然而没法想下去，开始感到眼中有泪，当你一转身